告朱宝光，当日嘅行为系有意图严重伤害或杀死事主，可能佢并唔系有意杀害全部十二人，但至少系一啲人或者一个人。 我嘅当事人，佢为咗打探佢妻子嘅下落，用咗愚蠢嘅方法，以天拿水逼赵露梅讲出实情，控方未能证明我当事人是蓄意放火谋杀，正确的裁判应该是判我当事人误杀罪名成立。 一个野蛮冲动做事不顾后果的男人，竟然用这样的手段来处理他的感情债务，惹出离天大祸，十三条宝贵人命白白牺牲，这笔巨债他最终要多少世才可以清还呢？ 好啦，那些安信通兄弟就告诉你，那些财务可以循环再借啦，但是这些业债是不是可以循环呢？是不是天理有没有循环的呢？有冇循環呢？咁我哋要今日研究一下呢一個問題啦 嚇。 如果我哋成日即係嗰啲人話，我哋其實唔係計今世嘅，有啲嘢係嘛？即係可能係咪前世大家邊個欠邊個，今世要咁樣去還呢？嚇咁啊！呢啲就太過遠啦。我哋講到呢啲，咁我哋又翻翻嚟現實嘅世界先嚇。咁啊，頭先見到咧就有兩張相 play 咗出嚟嘅。咁啊，一個咧就係嗰個叫檢控官啦，即係當時啱啱上任嘅啫。呢個咧就係鼎鼎大名嘅 阮雲道。 阮雲道嚇，即係。退咗休嘅法官啊， 而家退咗休未？好似未。 不過佢都幾咩嘅，幾慘。後屘佢因為佢個仔咧，前幾年就死咗喺屋企。 係啊， 2010年嘅時候就31歲就過咗身。咁啊，阮文道咧就同好多大案咧，包括大家以前喺東頭聽到嘅案件咧，都係同佢有關嘅。咁包括乜嘢咧？一陣間話俾大家聽。同呢單案我哋可以攞嚟比較一下。嚇咁咧就頭先咧聽到阮文道咧一開始就義正言辭啦，就講翻。點解覺得咧佢係有應該係要判佢謀殺呢？因為其實阿朱寶光咧佢係願意認呢一個誤殺嘅，咁但係咧就控方唔接啦，就話一定係謀殺嚇。咁佢嘅解釋係咩嘢咧？咁就係話佢所有嘢咧都係即係好有預謀啦。當然，你又特登去買曬嘢喎，買曬呢一個 ready 曬咁樣係嘛？ 天拿水喎。 天拿水報紙打火機， 同埋仲要咧有一樣嘢係佢係一個裝修工人嘅，佢冇理由咁基本嘅 知識， 知識都冇噶嘛。 如果佢一個女仔， 佢唔會知道天拿水同火機溝埋係會著火。 即係如果我花家姐去做呢件事，就可能係有情有可原，即係我真係唔知。 冇錯， 唔係如果阿花家姐 知識啊， 唔係咪住？如果花家姐係從事裝修業嘅都會知啫。係 啦，唔係如果係從事裝修業咯，即 係 我記得我唔知有冇記錯嗰時咧，有一單案咧就唔係案嚟嘅意外。講咧，即係有個女仔買咗個新嘅好新嘅櫃咧，咁啊有啲啱啱油曬油嗰啲咁咧， 甲醛， 佢就走去噴殺蟲水定咩？一噴咧就火燭啊，爆炸！佢唔知道嗰個危險性。 咁一定噴。 嗰時我就諗緊呢啲嘢，其實我都會發生喺我身上。咁但係如果朱寶光係一個即係裝修工人喎，咁同埋佢係咪應該都知道呢個天拿水嗰個揮發力係好勁咧？帶埋個火機去咧，係咪應該會知道個後果咧？有機會嘅後果咧？ 應該肯定啦，係嘛？做咗裝修工人咁都唔知道， 嚇， 係咯。 咁即係你哋就咁聽都會覺得嚇，即係應該係判謀殺，覺得係嘛？ 我覺得 謀殺，謀殺， 我覺得 係跌咗喎，你哋。 我覺得謀殺，謀殺，我覺得謀殺。 嚇，點解咧？點解你就除咗頭先呢一個 point 啦？嗱，佢嗱，因為當時咧，嗱頭先聽到辯方點講啦，嚇，佢話你哋證實唔到佢係蓄意喎，嚇，咁同埋咧，佢就話佢係一時。火遮眼才要咁做啫。 但係如果你即係我都唔熟法律嗰啲嘢，不過你有一樣嘢就係、是，你一入去第一句就話唔想被燒死嘅人就快啲散水，快走。即係呢樣嘢已經係我諗其中一個動機啦。首先，即係話我入嚟要燒死你哋啊！你唔 即係講到明 係啦，即係講到明啦。嗱，你想燒死你，快啲走啊！咁樣。 喂，但有時有啲人嬲起你上嚟就係話我整死你啊！嗱，碾死你啊！嗱，咁係咪代表我要碾死你咧？ 但問題是你揸住一大堆的嘢， 如果得個口講啊，梗係口講口賠啦。 同埋 揸住曬， 加上你話要整死你之後，你真係整喎。 仲要點火喎，仲要點住火，仲要淋喎。嗱，佢唔淋都冇，佢係淋咗天拿水喎。 係，即係而家死唔係你當你淋咗唔點一件事，係 啦，你 又淋又點喎呢個又。 或者嗰啲揾礦泉水扮都得嘅啫。 係， 即係如果你有種恐嚇係咪先？我使乜真係要買天拿水嘅？係 嘛？七仔買兩支都係一公升嘅礦泉水咪得咯。 係。又好似好啱喎，咁啊 ，Kevin 點睇咧？ 都係咁樣 嚇，冇啦，講嘢。 唔係你真係有殺企圖，梗係謀殺啦，我唔會。如果俾我 啲嗱，係啦，即係好周詳嘅喎。好周詳買曬嘢，真係點得著，真係殺得人嘅喎。如果真係恐嚇嗱，譬如真係我想兇佢嘅啫，我真係咁啊買咗啲礦泉水倒落嗰個樽度，咪冇嘢咯，係咪先？ 嗱，但係呢個辯方咧，個律師咧就係相當之叻嘅。嗱，佢我依家話俾大家聽，佢有幾叻啦。咁首先咧，佢有啲嘅，佢有啲説法咧，即係你又不得不佩服佢可以咁樣講。 係， 佢就話咧，其實咧，嗱，各位陪審員，你聽住啊，我呢個當事人咧，其實咧，佢最初係想認謀殺嘅。 嗯。 嚇，咁但係咧，我就問佢，我話你其實係咪有心想殺人咧？佢話冇。咁佢就先至同佢講話，不如你認誤殺啦咁樣。 嗯， 即如果他根本佢自己都是而且佢話，因為佢試過自殺啦，佢試過自殺，佢係非常之內疚，即係覺得佢點解佢呢個咁魯莽嘅行為會引致呢一個咁嚴重嘅後果咧？ 佢審之前就自己冚個頭埋牆，冚頭埋牆， 係不斷冚頭埋牆啦。咁所以咧，佢就覺得你哋根本冇辦法咧證明佢，而且佢當時嘅行為只不過咧係想去恐嚇一下，即係呢一個唔肯交出佢太太個行蹤嘅呢一個女友。去嚇佢嘅啫，佢真係唔會諗到咧，佢哋即係佢唔會諗到有火警發生啦。咁同埋咧，佢將所有嘅責任咧就推卸喺匯豐銀行身上啊。咁就正如頭先我哋講嗰大爛餐嘢啦，佢就話呢個匯豐咧嚇，又呢一個又唔安排火警演習俾職員啦嚇，咁啊跟住咧個火警發生嘅時候咧，個冷氣機咧會自己熄嘅，跟住咧嗰個電閘咧會自己關咗嘅。如果你嗰個後門咧，呢個逃生門咧，你唔會封住嘅話咧，大家可以走啦，係咪？咁點解你哋要咁樣咁差咧？咁多嘅疏忽咧？ 個垃圾喺銀行度。 係啊，咁所以咧，佢覺得咧個問題咧就喺個匯豐銀行度，唔係喺我當事人，即係佢唔係話唔喺我當事人度，即係佢話最大責任咧應該係呢個匯豐銀行。 但係我諗下間銀行係咪又預咗你會咁樣整入拎啲天拿水同埋拎個打火機入去燒咧？ 佢唔理你咁多啦，總之佢就話，總之係因為你 有少少無理， 即係佢覺得呢件事成件事咧，只係陰差陽錯嘅。咁你哋要去諗清楚咧，佢最初嗰個謀殺究竟嗰個意圖係存唔存在咧？咁樣嚇，咁佢就話其實佢只不過因為咧佢個太太離開咗啦，令到佢極度沮喪啦，咁所以咧佢先至咧係攞住呢個打火機恐嚇佢哋嘅啫，即係咁啦。點啊？唔信氣啊？ 我從來都覺得。如果真的要恐嚇、要嚇嘅，或者要查出呢樣嘢嘅，其實未必要去到咁極端，因為你而家個問題就係、是，如果甚至你有一個諗法就係話，如果佢真係去摷老婆，佢真係想恐嚇逼佢講出嚟嘅，你可以臨時都得噶，你可以甚同埋你係嗰度有咁多職員喺度，即係你而家其實係成間行根本係去搞，而唔係我落去，如果俾我真係僕嗰個人啦，我真係僕等佢嚟到攞麻包袋笠佢，然後。毒打佢或者拖佢後巷問盤問佢啦，你點解要其他人你都要即係咁樣殃及或者係即係去圍住間銀行咧？即係依個係值得，我覺得係即係唔合理 嘅。即係上角同埋即係再低級啲嘅方法，咪電話騷擾佢咯。使乜玩到咁？ 首先你講呢樣嘢咧，因為其他人咧佢唔識噶嘛，即係其實佢冇謀殺嘅意圖係都比較正常啲嘅。咁但係趙露梅喺佢嚟講係一個眼中釘啊嘛，即係佢帶壞咗個老婆啦。咁呢個正正就係控方嗰個最大嗰個嘅嗰個立場啦。即係佢話你 at least 最少係想整死一個人啦。 冇錯啦。 好，咁但係咧呢一個辯方嘅律師啦，蘇朗年咧，佢唔止得呢一招嘅，佢唔止咧就識得去。即係嗰啲叫咩死雞斬飯蓋或者射落去嗰個銀行嗰度啦，佢咧仲係即係佢係，我覺得佢都幾情理兼備。頭先又講你啦，跟住咧佢就要打呢一個即係感情牌啦。你知人係好即係 emotional 噶嘛，佢就好了解即係人性嘅，即係佢覺得咧嗱，陣間再講多啲啊蘇朗年嗰個背景俾大家聽啊，咁你就會知道點解佢咧咁叻。咁咧我哋而家先聽一聽就係咩咧？就係阿朱寶光咧，原來咧。佢離開屋企去揾阿趙露梅算帳之前咧，佢係留低咗一柄錄音帶喺屋企嘅。 咁佢就錄咗，即係你錄嘅頭先嚇。 嗯，我知啦。 陣間聽下你嘅有幾心情。佢當時咧就好心情咧，咁想同佢老婆咧講一啲説話嘅，咁咧就聽下呢一個留給最愛的説話先。 係。 我希望你聽到以下呢段説話。我知道今次是我不啱，但是你又有没有想过那日朝早我问你是不是出街玩，你又不答我。我不知道为什么赵小姐成日找你去玩，你是不是真的宁愿玩都不顾下我们夫妻的感情呢？我晚晚等你回来，你又知不知道我的感受啊？不过我现在知道我真的非常喜欢你的，甚至没有了你真的不行。其实夫妻之间应该坦诚相对才是的嘛，但是为什么你又跟外人说又不跟我这个老公说呢？又为什么对外人好又不对我这个老公好呢？所以我没办法不录音给你。我本来想写信的，但是你知道我手字的啦。不过我真的真的很喜欢你，我几晚都睡不着，我希望你可以回来找我。永远爱你的丈夫。 肥苏冧女系有一手嘅，你听下佢嘅演绎咧，真系由个心嗰度读出嚟嘅。 讲呢啲， 好真情流露嘅。咁啊，你两位啊，斋肥斋先生，咁就爱情专家吓，咁啊收兵专家。 哇，好啦，收兵添。 请问你哋认唔认为呢一个朱宝光咧，真系好爱嘅老婆咧？即係愛到盲目啦， 佔有欲強啲啊， 同埋自我中心太強呢個人。 係，咁但係人係感情動物啫，咁佢就係純粹係想要翻佢老婆翻嚟，所以咧佢先至係做出一件咁唔理智嘅行為啫喎，佢唔係真係有心整死人喎。點啊，愛咗 你？我唔係我因為咧，其實呢件事咧，你講呢單案嘅時候，我睇嘅時候咧， 點啊， 就覺得親歷其境嘅，點解咧？點解咧？因為咧，本身小弟我都講過，阿媽係銀行嘅，即係由職員一路做到經理添啊，後期咁啊。咁我同我老豆有一段時間咧，都係比較差嘅關係。咁尤其是我哋細個嘅時候，佢曾經鬧過離婚添。咁甚至我老豆咧，我親耳聽到，即係如果話曬，喂，如果你咁同我離婚啊，我就日日去銀行度嘈你，即係意思。即係去騷擾你，咁佢梗係冇，唔係即係我老豆咧就冇咁夠姜，即係攞啲天拿水來放火咁樣啦。但係問題即係佢都有呢種意圖及舉動去騷擾，然後搞到好似你即係你唔使做啦。嗱，總之你做主任好，你做經理，我搞到你冇得做，即係你夠膽你就嚟啦咁樣，即係咁樣啊，即係變咗。我都睇單案，首先咧我就猜估，因為我揾啲資料，我哋喺咪後都有講過，究竟阿朱生係咩鄉下嘅咧？會不會是一些比較傳統而又即係好重男輕女、大男人主義嗰種咧？ 你講呢個 point 正啊！喂，佢屋企九兄弟姊妹，佢係拉仔，佢全部對上八個都係 一聽就知啦，生八個女都仲要搏， 仲要追仔， 肯定係一定要仔嘅。咁跟住咧，仲有啊，最危害人間嘅就係咩咧？一生咗呢個仔出嚟咧，就一定錫到窿噶啦。 嗯。 即係中，通常中啊， 中啊，錫到窿，同埋甚至話，哎，佢大曬啦，啲家姐全部為佢生活咁樣，即係賺錢佢使，唔使佢做，乜都唔使佢嘅。 係，令到佢覺得所有嘢都係即係想當然， 成個世界圍住佢轉 咁啦，即係啦，即係成個，即係佢係成個太陽咁啊！ 我唔係，我有阿哥， 我有阿哥 係哦，即係呢種家庭，你令我猜想，即係我哋個推，即係推斷或者個邏輯係咁， 比較接近事實嘅，我覺得呢個都係。而且你睇佢嗰啲行為咧，咁其實佢個女咧，即係事後我聽過其他嘅一啲即係奇案節目啦嚇，咁啊。 假設是真的嚇，咁佢個女咧就打去嗰個電台嗰度，咁就話佢爸爸咧即係佢講到真係唔係人， 即 係 人渣咁， 人渣嚟㗎啦，係佢呢一世都唔會認翻呢個人。佢就話咧，佢係一個非常之嚴重嘅暴力狂啦，咁啊成日打佢阿媽，打到佢阿媽條頸咧都有事啊，咁咧就成日都係打人同埋懟草嘅，佢有即係懟草習慣咁樣。 咁如果懟得嘢，可能都係一個。有啲問題或者情緒 搞壞咗 啦， 可能都係 或者情緒有啲問題，經常都 即至少都係情緒問題先啦。 嚇！咁啊，頭先阿肥叔佢都話咧，即係話你個老豆就係一個暴力狂嘅，都係嘛？ 唔係嗱，即係咁嘅，因為咧，因為咧，唔係嗱，因為咁嘅，因為咧喺某啲鄉下，即係我唔係歧視，但係咧佢哋個傳統習慣啊，即係譬如舉個例，都係惡奶奶嘅，惡奶奶即係惡阿媽嘅，咁咧通常就會教啲子侄咧、子孫咧點咧，就教老豆一翻去咧。唔理你老婆聽唔聽話都好，係咪打咗先？打鑊先，打到佢驚，即係以後咧就以儆效尤，等佢以後咧你做嘅嘢，佢就聽你話，聽你使。 大男人主義， 冇錯啦， 即係唔好俾飽飯佢食嗰啲啊。 係唔係俾飽飯係揼佢啊？打佢，即係要令到 揼到佢順為止。 哇！咁咪好在咧。我媽就比較有一手 嘅，即係剛烈嘅女士。 你剛烈之餘係本事。當我老豆第一晚想喐我媽就，我媽打佢喎，我媽識紅拳喎，原來打翻佢轉頭。 哦，黃飛鴻。 點知佢翻到我阿公阿婆屋企，即係等上住樓上嗰個樓上嚇。咩事啊？冇事冇事冇 事，就俾我媽揼佢，原來 即係家暴啊！ 唔係呢啲咪啱咯？係 咪輪到你老豆報警？ 跟住咧冇咁冇，咁咧仲有個有一小弟咧，即係因為佢哋嗰啲。嗰類人咧，即係我都唔怕講啦，即係佢哋屬於半個潮汕嗰啲啦，咁啊教佢哋，咁同埋咧，小弟喺即係青年嘅時候，同佢咧有啲曾經有啲過節，即係個過節就係話，即係由細到大都中意打我哋啊，咁打我哋之後咧，咁咧我就有一鑊同佢嘈交，咁我阿婆阿公咧，即係後屘我搬咗個隔離樓啦，咁咧後屘咧就有嘈交之後咧，我就走咗個隔離，諗住避一避，即係大家都唔好啦咁樣，咁之間都有啲肢體動作，咁啊過咗去阿婆度。點知佢打電話喎，佢同我阿婆講喎，佢話：你個死仔，你快啲翻嚟啦！如果唔係，我老都斬你。跟住我即刻搶咗個電話，啊，我就唔同啊，即係個案發嗰個女士咁啊，我即刻搶個電話，我話咧，我而家咧，我真係即刻入廚房攞咗把菜刀同埋一張接凳坐咗喺個廳度，我阿婆屋企度。我話嗱，如果咧，我而家等你，我等咗呢個機會好耐啦。如果你唔過嚟，你正歸公。 結果係咪歸公咧？ 結果做咗歸公啦。 哦，呢就係講就兇狠，做就收緊。 即係其實欺善怕惡咯。 咪咯，所以 怪之阿肥叔咁兇狠。 同埋結論係咪即係話婚前婚後兩個人嚟嘅咧？咁樣 通常以前啲男士咧都係咁嘅，即係佢未結婚，佢唔會表露佢嘅真心。 拍拖結婚嗰時好浪漫。 唔係唔浪漫，唔係嗰個年代佢唔係呢啲噶啦。即係但係問題佢唔浪漫之餘咧，佢會隱藏咗佢一啲。 喂，但你睇下佢去到最後呢一步咧，佢都嘗試即係用軟功嘅喎，即係盡量咧，即係又翳又剩嘅咯嚇，又即係錄曬音咁樣，睇下有冇機會挽救到喎。咁啊，只不過係咪真係去到最後嗰刻，突然間即係所有嘅即係個仇恨咁喺個心度爆出嚟？ 唔係因為其實男人心，即係如果你我代翻落呢個男人度咧，其實呢個阿朱生度咧，其實佢真係可能咧。某程度上係想兇嗰個女人，即係嗰個朋友。 頭先你唔係咁講㗎？ 唔係真係，唔係，即係如果你唔係，即係如果你頭先講話上法庭咁，你咁樣嘅時候，但係如果你問我用男人或者用代入佢嗰度咧，可能真係想兇呢個女人，兇到就喂你快交個老婆出嚟。但係可能佢揾咗老婆翻，佢都毒打㗎，可能即係唔代表佢係。 可能就輪到佢老婆。 係啦，佢老婆咩？但係問題就係當刻個問題，佢可能冇諗到咁嚴重，諗調翻轉，可能個邏輯就係話。我是做裝修的怎會這麼易點得著啊，就是這樣的意思，可能他想著 control 到，即控制到件事的情況， 即是我最熟悉的東西我就會越控制得到，就誰不知呢，就一個即衝動又好失控又好，結果他真的點了個火嘛，最 都未定，是啦，都未定， 因為他如果即很多人你找一些殺人的兇器呢，都是用一些你比較最熟悉的東西，可能即譬如你用開刀，你就有些廚房的，即家庭主婦殺人嘅，咪又用刀咯，又用個鑊去煮咗佢攞嚟食咯，咁樣即係會係咁樣。咁可能佢就即時就個腦就諗起係天拿水咯。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呢個辯方我都話啦，佢唔止一道板斧嘅。頭先兩道板斧，佢仲有一道板斧嘅話，呢一個我都覺得幾新奇，即係佢用到呢招啊，都算係即係叫扭盡六壬。我哋聽下呢一個，佢引用咗 即係一個小說嘅人物咧嚟到咧幫佢嘅當事人咧就辯護嘅。 裝修工人朱寶光同黑人將軍奧賽羅兩者之間到底有咩關係呢？為咗令到陪審員深深咁感受到朱寶光究竟有幾愛佢嘅妻子，直至最後做出傻事，辯方律師蘇朗年別出心裁咁諗到用沙翁筆下嘅愛情悲劇人物奧賽羅嚟到比喻朱寶光嘅處境。 我嘅當事人朱先生同奧賽羅一樣，深愛自己嘅妻子，同樣都因為自己嘅妻子嘅不是而失去理智，做出唔合理嘅事。奧賽羅誤以為自己嘅妻子同另外一個男人有染，親手咁樣刺死咗佢，而朱先生佢一樣，因為希望離家出走嘅妻子可以重返自己嘅身邊，渴望知道佢身在何方，結果帶埋天拿水同埋打火機去到銀行，找到妻子的朋友，企图得知自己妻子的行踪。两个男子汉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国籍、不同身份，但同样被爱情两个字搞到好辛苦。奥赛罗最后得悉自己原来被奸人欺骗，妻子没有对他不忠，他为自己行为感到内疚，结果他用刺死妻子的刀来自杀，并死在他妻子的旁边。而朱先生他亦曾经想过自杀，只是不成功，他妻子亦都安然无恙，只是不知所踪，但十二个人就因为这段感情而白白送命。 听到了这个 很无辜的十二个人。 我说这个苏朗年他真的即是用尽各，即系个情又有，理又有， 动之以情。佢好老姜啊，感觉。 咁其实咧，阿苏朗年咧，佢系一个小说家嚟嘅，除咗一个律师之外咧，佢曾经出过一啲小说咧，就系讲呢一个尼泊尔嗰啲嘅人嘅生活啦，啲经即系啲叫咩啊，历险小说嗰类啦。咁一个咧非常之咧有学识啦，同埋咧佢历史底好劲，即系对于西方嗰啲嘅哲学啊、文学啊。他很有研究，所以就順手黏來就黏了這個沙翁的這個作品，哇，將他比喻為一個即英那類叫悲劇人物、小說人物，即將他好像神化了，我覺得。 還有說這個蘇朗年先生呢是軟硬兼施，即是他呢一方面就打啦，另一方面呢這個是我估計的， 怎麼 呢教個疑兇專登在拘留所撼自己的頭埋牆，我覺得是，我覺得冇理由咁遲先至去臨上庭嗰日，跟住自己冚喎。 即係個有個鋪排性好強， 係啦，即係鋪排嘅，我覺得係。 但係咧，即係我覺得佢用呢一個小説嗰個比喻咧，即係我覺得佢咪就等於同即係幫控方講嘢咧。咁你話嗰個奧賽羅咁樣，佢因為誤會咗佢太太出軌而去殺死佢啊嘛。咁其實呢個都係謀殺嚟嘅， 係啊， 呢個唔代表係誤殺嘅喎， 係啊， 你都係有心去殺死佢嘅喎，咁你個舉係咪叫即係比喻不倫咧？我覺得，不過你聽上嚟又覺得，哎呀，好似即係將成件事即係合情合理化咗， 講到佢好似好可憐， 係啦，都好可憐啊！佢都唔想有咁嘅事發生， 真係為情啊，好似 同埋佢都好內疚，佢都有自殺嘅，不過咧佢死唔去啦咁樣。 所以話就係咪話嗰個就係佢嘅鋪排咧？即係佢教個疑兇。其實係喺臨上庭之前，砰砰砰，跟住就用呢個咁嘅比喻出嚟，就話：，唉，佢都好內疚啦，佢都冚頭冚頭埋牆想死啦，咁樣。 係，咁所以咧，其實最終咧，我哋而家要講一講宣判啦，究竟咧係判咗乜嘢咧？最後嚇，咁啊，Kevin仔，你温曬書㗎，你講啦。 判咗謀殺嘅，入20年監，咁2007年放翻出嚟啦，已經。 誤殺， 咁2007年， 如果大鑊啦，揾你出嚟，如果個陪審員揾你出嚟要宣判嗰陣時， 零七年嗰陣時咧就減刑，咁判翻放翻出嚟， 係， 真係都係， 佢都放咗減嘅嗰啲咩啊，扣減，即係放假、公眾假期，係 咯，類似 等等嗰啲咯。 2007年出咗嚟嘅咯喎， 2007年出嚟啊， 咁啊當時咧喂。全部人啊，全世界啊，都係諗住你判謀殺嘅啦。咁因為咧，即係大家，我諗係用個後果嚟諗啦，即係諗翻轉頭，即係咁嚴重，你做呢件事咁嚴重，同埋頭先你哋都話啦，即係都幾相信佢又買齊咁多嘢嘅時候咧，係一個謀殺咯。咁 呢一單案係94年發生係咪？咁講翻其實幾年後咧，就喺呢一個2000年啦，就喺呢一個入境處咪個縱火案啦，施君龍嗰單其實好似噶嘛。 但係真係好嬲呢單。 但係當時因為唔係施君龍攞住嗰啲天拿水啊，其他人攞嘅啫。咁因為佢係負責去帶頭嗰、那個啊，咁佢就其實佢最初咧佢都係判謀殺嘅。 嗯。 但係佢後屘佢俾佢打甩咗，佢都話佢唔殺嚇，因為都係嗰個 point 啊，就係其實佢冇諗過會咁大鑊。同埋天拿水唔係我攞嚟嘅，咁樣。但係你睇下呢單案，其實就比較明顯啲，嗰、那個行為係明顯啲。但係啲人最唔順氣係咩呢？好啦，你判誤殺還誤殺，呢個咩叫嗰、那個律師叫咩？黃建秋。 黃建秋。 你判謀殺，咁喂誤殺，咁你都可以，喂你講到佢咁十惡不赦嘛？即係阿黃建秋都會鬧佢嘅，係咪先？ 嗯。 咁你講到咁差，咁你咪判佢終身咯。誤殺嘅最高懲罰係 終身啦，係 咯。點解你唔判終身呢？點解你唔判終身呢？咁因為呢單案係94年發生啦，我哋講翻兩單案嚟比較一下先，都係黃建秋判嘅。咁一單咧就係98年嘅 Hello Kitty 案，佢當時咧就係判嗰幾個被告咧就係誤殺罪未成立，但係咧判咗係終身。 終身。 咁咧就後屘有一個打甩咗啦，梁勝祖打甩咗。咁即係以示懲戒話你嗰個嚴重性去到咁大，因為又報屍又成啦。咁之後咧，我哋最近講嗰單咧，大旗嶺村嗰單藏屍案咧，個水桶嗰、那個都係佢判嘅。咁嗰個咧就係判咗誤殺嘅，嗰、那個被告咧係10幾年咧坐咗。咁啊，天怒人怨啦，佢阿媽即係喊到死添啦。咁你睇到咧，佢對誤殺嗰個判決咧都係嚇好惹人質疑嘅，一路都咁。包括呢單啦，大家都覺得既然去到咁嚴重，你應該係咪應該判得重啲咧？即係咪應該判佢謀呢一個叫坐終身咧？ 最少啦，係嘛？ 係咯，咁然之後咧，仲要咧呢、這個朱寶光咧，真係我唔知係咪律師教佢咧又，佢過咗呢一單，即係諗其實你都執翻身彩啦，佢再去上訴，即係咧要再輕啲啊判得，係咪啊？啊嘉賓啊，電腦拎開少少啊，唔該 嚇， 因為咧有沙沙聲啊嚇，咁咧就好啦，呢單案咧就係一個咁嘅結局啦，咁啊即係。庭上面咧，即係法官都話啦，希望啦，即係點樣都好啦，就希望呢個悲劇咧就完結啦，大家唔好再乜嘢啦，即係傷心或者係可以希望咧如常咁嘅生活咯。 咪咁都完結啦！石硖尾村都2007年6月20日全面清拆曬啦，即係連個地方都俾你冇埋啦。 係咁啊！清拆咗之後咧，嗱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啦。頭先我哋講過話呢一單案咧，就有啲靈異嘅故事就嚟自我哋即係奇案迷之一嘅阿周圍走啦。 我中意呢啲。 係啊，你中意係嘛？等到我 中意啲嘅嘢。 好啦，咁不如我哋接阿周圍走咧，嚟聽下佢嗰個故仔咧。 好啊好啊。 誒、有幾恐怖先？聽下先。Hello。 Hello， 大家好， 系啦 ，Hello， 周围走， 周围走，好啦， 李生啊， 将时间交俾你啦， 同埋 Kevin 都好， 系你好， 你好，你好， 将时间交俾你啦，你讲下咧，你嗰时喺石硖尾成日经过嗰个地方系嘛？ 嗰阵时其实我喺石硖尾翻学嘅，我好记得帮分嘅时候咧，因为校运会，啦啦队要排舞， 系， 我不幸地入选啦。 咁就着住短裙嗰啲啦， 即系短裙啦，嗰啲系啊。 97年嘅方温， 系咪97年方温啊？ 97年系嘛？ 97年方温， 哇，咁低嘅就你 ，OK？ 差唔多啦， 好妒忌啊！ 跟住97年方温，嗰阵时排舞，每晚都排到6点嘅，夜晚6点， 系， 就其实嗰阵时深秋冬天咧，6点已经开始黑噶啦，咁我就要經過個案發現場下翻屋企，開頭我唔知道有件咁嘅事嘅，即係我唔知嗰件事嘅地點係發生喺嗰度。 咁 係咁 OK， 有一晚我就同個同學一齊下翻屋企，跟住行到去咧，行到嗰個地方嘅時候，原本就冇風嘅，但突然間好大風。咁秋天起風咧，好正常啊。但係咧，佢啲風俾我嘅感覺咧，係吹到啲嘢喺度轉，即係啲垃圾啊、樹葉啊咁不停咁喺度轉。係。咁冇理啦，繼續行啦。 怪風。 突然間，啲風所有嘢都靜曬。跟住我個同學就同我講咧：，喂，聽唔聽到有人嗌救命啊？是啊，跟住我话听唔到喎，佢话唔系咧，你听真啲。咁跟住我就话， 冇啊，你有冇听错啊？佢话唔系啊，你真系再听下。喂喂喂，除咗有人嗌救命，仲有话好痛啊，好大烟，好焗喎。 嗯。 我话会唔会隔篱左右火烛啊？ 系。 跟住我好留心，好留心咁听啊咧，仲除咗嗌救命之外咧，仲要话好热啊，我唞唔到气啊，咁样嗰啲。 嗯。 嗯，当时个心好寒啊，就唔理佢，就嗱嗱落翻屋企啦。跟住因为我读嗰间系基督教学校嚟嘅，咁第二日就翻到学校同 Miss 讲，咁同 Miss 讲咧就 Miss 话帮我哋祈祷，系啦。咁Miss 冇同我讲话咩事啦，咁样。但當時都八卦，咁有咪同其他啲小息嘅時候，咪同其他啲同學講咯。跟住就有啲旁邊學就話住喺石硤尾村嘅，原本就話落有時係啊，有時夜晚嘅時候會聽到人嗌救命，仲話夜晚落間賣嘢嘅時候啊，話經過後面嗰個球場啊。尤其球場那邊啦，會見到一些白色的影，蒙的，看不到樣子的，會在那飄咯， 飄來飄去， 是啦，跟住仲話耐唔耐會即係聽到啲點講咧，話聽到啲救命聲咧。即係話行經過上址嘅時候咧，會有啲救命聲。如果你企喺度睇嘅話，你會發覺有好多嘢縮埋一嚿，即係好似啊，我唔識點形容啊。 明白曬啦。周圍走，我哋時間差唔多啦嚇，多謝你先 聽 到呢度先。 好，唔該曬，拜拜。 咁啊，真係咁多年啦嚇，阿 Kevin 經過有冇發覺咩異樣咁啊？冇聽到好熱啊！ 好夜翻，成日都冇任何嘢。 照夜都應該越夜越有機喎，呢啲。 不過就真係最近先有啲驚咯，不過之後先講啦。 OK， 原來係咁樣。咁啊，希望咧，即係咁多年啦，都21年啦，希望啲死者都安息啦。 係 嚇，咁啊，依件事就當然亦都會即係為好多人留低咗好多後遺症咧，即係親屬啊呢啲真係一世嘅呢啲陰影啊嚇。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呢個案件都差唔多啦，講到呢一度。咁啊，下個禮拜三啦，我哋就再諗下。其他案同大家講，咁咧就喺呢度都提一提啦。我哋下個禮拜五咧就會有一個盤菜，呢個團年嘅盤菜啊。咁啊，大家如果想參加咧，我仲有少量嘅位咧。咁我哋喺旺角咧個會所嗰度玩嘅。咁啊，大家可以報名啊。咁啊，上期案迷會咧就會睇到點樣參加嘅啦。你嚟玩係嘛？你一嚟一齊嚟玩啦嚇。咁啊，如果想參加咧，就記住上期案迷會 MCFC 嗰度睇啦。好啦，咁如果有乜問題咧，都揾阿炮灰啦，或者揾我都得嘅。好，今日時間夠，多謝曬咁多位，多謝曬 Kelvin， 拜拜， 拜拜。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